小朋友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多的祷告传福音，带领更多的小朋友能够相信耶稣，这样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也就是回应了主耶稣的爱了。各位愿意传福音的勇士们，谁要成为基督的精兵？ 我！ 既然大家都愿意，我们就要开始严格的训练。现在，小小兵弟们，听口令，立中！ 一二， 以中央五为准，向中看齐！ 一二， 向前看！